OK，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在大家交通。我们先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虽然不是主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你的律法。诗人说，你的律法它看为极为宝贵，也愿这的确是在你的儿女心中是如此。尤其是今天我们经历，现在台湾经历疫情这么严重的状况，也求你借着，今天的我们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思想，能够借其安慰你儿女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必须说我有点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线上上过成人主义学。Anyway，今天是西敏信仰告白，我们今天看第十九章，十九章是讲关于上帝的律法。那么，这个上帝律法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看第一条到第四条，十九章一到四，我会比较花比较多的时间看第一条。等一下，大概你们会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给你们的，我先念一段经文好了，诗篇119篇，都是讲，诗人如何爱耶和华的律法。从92节我开始读，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绝灭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于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绝灭，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这个是诗人，也是圣徒，其实也是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对上帝的律法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基督徒可能对上帝的律法不竟然有这样的态度。Anyway，十九章第一节。看一下，我看我的中文版。十九章第一节，他说：“上帝颁给亚当有一套律法作为行为之约。”这个的翻译和原文稍微有一点点差别。他说，God gave to Adam a law，逗点，as a covenant of works，就是说，你可以读，就是如果光读字面上，就是说，上帝赐给亚当的律法就是行为之约，我们所说的行为之约，或者说这个律法可为行为之约的什么基本或者什么，所以我在那个教材上面还附上，那个 Savoy Declaration 有印出来，就是那个公理会的信仰告白，它是在西敏信仰告白之后大约15年1658年所写出来的。我没有翻译成中文，对不起。可是我印出来的，它上面如果有那个斜体字，就代表它和西敏信仰告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Savoy Declaration 在第十九章，他写的是，这是 Goodwin Owen 他们之后，以西敏信仰告白为基准，然后在有一些的阐述上面，我觉得比西敏信仰告白更详细、更清楚。这边讲说，上帝给了亚当一个 universal obedience，a law for universal obedience，在他的心中写下全部的，普遍性要顺服的一组律法，然后逗点，and the particular precepts of not eating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特别又赐给他一条法则，叫他不能吃那知善恶树的果子，逗点，然后 as a covenant of works，为行为之约。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你可以再参考《西敏信仰告白4.2 西敏信仰告白第四章是指什么？指的是创造 4.2 特别是讲创造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那边有写到说创造的人就被赐予律法。OK， 将他的律法 4.2 又依照自己的形象赋予他们知识、仁义和圣洁，将他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同样的言语跟 19.1 一样，但是你注意在后面一段，除了写在他们心中的律法之外，写在心中的律法之外，他们也受了不可吃这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命令，这也是命令，也是上帝的律法，但是是在心中的律法，写在心中的律法之外的命令。他们如果遵守这命令，就能得到与神相交的幸福，很重要。与神相交的幸福又能够统领万物。与神相交的幸福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得到永生。在 19.1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里，神应许将生命 life 赐给守这约的人，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life 和与神相交的福气画上等号。我们先注意的就是说，先贤们在这里所讲的，如果人守了这个上帝的律法，然后这个律法在某种程度跟行为之约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如果守了这个以我们先这样讲好了，以这个律法、上帝的律法为本的行为之约，顺服这些律法，他会得到生命。这生命在第四章那边是讲与神相交的福气，也就是说，其实你讲到上帝的律法，尤其是刻在人心中的律法，你在这里不只是讲上帝的律法，其实你已经在讲人论，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受造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OK， 然后这个也关乎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本性。因为你注意在 4.2 的时候先贤们是怎么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这个上帝的形象是知识、公义和圣洁，圣洁、公义和知识。OK， 我们或者换一句话说好了，我们看 19.1 和 4.2， 大概我们可以归纳出来，上帝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就是人的本性之一。当初亚当受造的时候，就是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的心上。OK， 好，但是那我们怎么看另外一条规则或者律例？另外一条规则或律例就是什么？在 19.1 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在 Savoy 附上的，还有那个 4.2 那边写的比较清楚。除了刻在人心上的律法，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法则是什么？刚才才讲了， 不能吃善恶树果子。 Yes， 就是这个。这个也是上帝的命令，也是上帝的法则或者 precept。但是这并不是本来写在人的心中的那个律法，或者我们说的道德律其中之一。OK， 不能吃树上所有的果子都，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除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不能吃。当然，我们如何理解这条命令？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除了那个它的负面的禁止，也有正面的命令。正面的命令就是你应该要吃那生命树的果子。Anyway。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就是，如果看 19.1 的话，我们会问这个上帝给亚当的这个律法，如果说这个只是写在他刻在他心中的那个道德律的话， 那这是不是就是等同行为之约？这个是先贤们其实有花蛮多时间花蛮多精力在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道德律是不是就是行为之约？道德律或者你要讲是不是守上帝的律法以十诫为总纲的话，是不是这个就是行为之约？看来从 4.2 和Savoy 甚至从西敏信仰告白第七章那边看起来并不完全就是等同是行为之约。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行为之约在西敏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里面分别是他会用不同的字眼出现，或者在改革中神学里面你可能会看到是创造之约或者生命之约，或者 covenant of nature。Nature 就是上帝创造人本来的本性的本性之约。 OK，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行为之约 Covenant of Works， 我们讲到约的时候就会有立约的双方，有立约的条件，然后有立约的应许或者奖赏和惩罚， RightOK， 看来行为之约它并不是单纯就是你上帝写在人心中的道德律。那道德律是行为之约的基准或者基本或者 foundation， 但是上帝又辅救人用 7.1 的语言，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人，就算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人有知识公义和圣洁，但是上帝并不需要赐给人永生或者与上帝相交的福分。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有这个行为之约赐下来，那是额外加诸上去的，也就是刻在人的心中之外的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个命令，那个命令就代表上帝显示凸显上帝与人不只是创造人，不只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而按照他形象所创造的人本来就应该顺服他。不只是如此，他还利益因为人的顺服完全亲自 personal 完全永远的顺服，他可以得到额外的奖赏。你稍微等一下，小玉，你会有回音，你需要戴上耳机，或者 ，OK，Sorry，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OK， 我本来希望你们有一些问题，还是说我讲这个我总是想说到底是不是？是不是走太远了？还是你们 OK 吗？可以 follow？ OK， 先贤们他们会讨论一个问题：人受造是在约里面被造，还是为了约而造？在约里面被造，为什么？就是按照 西敏信仰告白，人被造是在上帝的圣洁公义和知识里面被造 ，right？ 然后人被造的本性或者他的心里面就已经刻上上帝的律法了 ，OK？ 所以这个是人被造本来就已经有的了，有原始的公义、圣洁和知识，也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的心中。我们可以说，这是亚当还没有堕落之前，他的本性就是如此。那这是不是就是表示说他已经在约里面了？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好像还不是，对不对？上帝可以造人，上帝可以选说这个人是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那如果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必然会反映他的本性，这本性就是知识、圣洁和公义，然后又有反映上帝本性之律法、道德律例刻在他的心板之上。 OK， 我们甚至可以说改革中的先贤们，约翰·欧文和 Goodwin， 一直到 Bavin， 他们都有非常强调有一点，其实我们之后会提到，就是说人被造就是要与上帝相交，透过他的灵与上帝相交，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好，不管如此，就我们现在就这样子讲到如此，这就是人被造的，有圣洁公义和知识，然后也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的心中，那是不是表示他就是在约里面？似乎还不是，因为上帝可以创造人，上帝可以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但是上帝并不需要，上帝也可以要求人顺服，因为受造物本来有他形象的人本来就应该要顺服他 ，OK。但是这个顺服需不需要赐给他一个奖赏，还是说这个是人按照他的本性和本分本来就应该做的，而不没有任何不讲任何的奖赏？看来是如此，不是吗 ？Right？ 那么，所以我们会说，17世纪的改革中先贤们或者西敏的先贤们，他们对此人是否是在约里面被造还是为约而造有一点意见不太一样。像 Goodwin 他会说人是为了是在约里面被造，但是他的好朋友像欧文和大部分其他我看到的改革中神学家会认为说人是不是在约里面被造，而是为了约而造，也就是说他的本性里面并不含有约的成分，但是你可以说他的本性就已经预备好他可以承受这个约，他已经有这个约的基准了，而这个约是在之外他的本性之外再加诸给他的一个命令，上帝就挑选了一棵树来代表这个约。这个约的意思就是，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你完全的顺服我，你可以得到额外的奖赏，你不只是活在伊甸园里面，你是得到那个和我相交的福分。OK？ 那另外我想问一下，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创造之约，那这个跟人是为了约而创造会有抵触？ 不是，那创造之约只是一个名字，创造之约和行。对，创造之约、行为之约、生命之约等等，你可能都会看到这一类的，他讲的都是同一个，就是在亚当在犯罪之前有效的那个约，上帝与他所立的约。那这个约的条件就是亚当要有一段测试的时间 probationary period， 那这个时间应该就是一直到他伸手吃拿下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就可以得到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当然不只是就是他可以活在伊甸园里面，这个生命一定是在某些意义上跟他只不过是生存在伊甸园里面有极大的是一个 advancement， 在超过那个。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有讲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创造亚当，其实他最初的景况并不是他最终的景况，他应该是要进阶的得到那个最终的奖赏，其实跟我们一样， 我们还有最终的奖赏没有得到。人最，也就是说人最终的 destiny 从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与上帝相有永远的 union and communion， 连结与相交。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我认为西敏信仰告白是倾向，应该还蛮明显的，就是说人受造是为了约，而不是在约里面受造的。OK， 也就是说这个约，上帝不需要与人立约，但是上帝创造了人，却又加诸给他额外的恩典，在辅救之中赐下一个约给他。虽然我们说这是行为之约，之前我们在第七章讨论的时候，我就问过大家一个问题：虽然第一个约跟亚当在犯罪之前所立的约是行为之约，但是其中是不是有恩典？有，只要神与人立约，本身立约的这个动作，或者立约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出于恩典。在 7.1 那边的用词，先贤们用的用词是 condescend 或者辅救。辅救的意思就是上帝本来根本就不需要，但是他却辅救，乐意与人立约，还乐意因人所行的本分而奖赏他。所以我觉得 19.1 主要的是讲说这个上帝的律法，这个道德律写在亚当心上的这个道德律是他与亚当立约的一个基础，但是本身道德律本身并不是一个约。 OK， 但是你一定要有道德律才有约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约本身就是你是不是遵守这个道德律为这个约的基础或者条件。 OK， 而其中立约本身就虽然是亚当是靠着他的行为得到这个约的赏赐， OK，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看为是完全没有恩典的约。只要是上帝与人立约就是有恩典，这是我大概这边要强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讨论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把恩典和律法看为两个极端。之后在19章之后也会讨论到恩典和律法在改革中的理解里面并不是极端，并不是相对的。但是从一开始应该也可以看得到，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恩典是不抵触的。 OK， 我们继续看。这个约有应许生命，生命我们是说永生，或者说与上帝相交的福分，也有永远的死。永远的死不是说你就灭亡，而是粗糙的来讲就是与上帝隔绝，或者说不享有与上帝相交的福分。 OK， 最后一句最后一段很重要，他说上帝又赋予亚当能力可以遵守这个律法。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时常会有一个误解，就是人受造就是会犯罪的。但是按照这个理解，如果说亚当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有圣洁公义和知识，又有他的律法刻在他的心上，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不需要犯罪，他已经有神学家所说的那最初的公义 可以。所以人不一定会犯罪，但是却有可能会犯罪。先贤们在这边讲说，上帝赐予亚当能力可以遵守这个律法。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是不是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赋予他的一切他的本性，这些就他就足够了，他就可以依靠他上帝赐给他的人的 nature， 他的本性，他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顺服上帝的律法？你们有人有想法吗？Come on， 都没有人有想法。 有问题， 请说。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就是他说神应许将生命赐给遵守这约的人，他是用这约，可是他后面说神又赋予亚当能力可以遵守这律法，然后我在想，他这边说这个遵守这律法跟上面那一句遵守这约是一样的吗？ Yes， 你大概可以，因为我们刚刚讲说那个约的基础就是上帝的律法嘛。遵守这约，那就是遵守他的这个约之中的律法，规范这约的律法。这样你回答你的问题吗 ？OK， 在这边先前所讲的是亚当有能力可以遵守这个律法，而且是上帝赐给亚当能力可以遵守这个律法。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误解，或者说有一种理解，就是说是的，人本身靠着自己的力量就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甚至是亚当，尤其是亚当他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完全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人性本性本来就有的力量，他本来就是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或者说在神学上面，你看到这边我有列出一个用词，就是所谓纯自然的状态。纯自然的状态就是人完全不领受恩典之下，没有犯罪，也不一定有行出公义，完全中立，完全自然的这种状态。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就是说，那我们说亚当不一定会犯罪，他可以有能力顺服。就是他靠着他自己完全纯自然的状态，纯不依靠上帝的恩典，完全顺服。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呢？因为有的时候行为之约这个字眼可能会误导我们，就是亚当他行出的顺服，他靠着他的行为行出的顺服，必须是完全他的。当先贤们用这个亲自或者 personal 字眼，好像这个字眼就是完全是靠着他自己，基本完全不没有任何恩典，他就可以顺服。但是通常改革中的先贤们，不是通常，应该是改革中的先贤们，他们并不是这样子理解。也就是说，他否认亚当有所谓的这种纯自然的状态，这是他们第一个否认的。就先记住这个，也许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讲这个。先贤们也否认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Donan Super Adam。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然后改革中会认为这个上帝的形象基本就是圣洁、公义和知识，这就是上帝的形象。OK， 但是罗马天主教会认为圣洁、公义和知识那是外加给亚当的，那并不是上帝的形象的一部分。您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说亚当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知识的话， 那个并不是他人的本性或者上帝的形象的一部分。当我说人的本性，你就可以把它想象跟上帝的形象画上等号。他说这些都是外加或者外加的恩赐 ,donor superadditum, 外加给亚当的。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堕落的时候，这个外在的恩赐就被他就失去了这个外在的恩赐，外加的恩赐。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仍然有上帝的形象。或者说他仍然维持有这个刚才所谓的纯自然状态，中立的状态。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以心还 OK 吗？你睡着了吗？Johnny 有问题吗？OK 哦 ，OK，I、okay.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这边，OK， 清河 ，OK 吗？可以 follow 吗 ？OK， 不太能 follow，It's OK，OK，、okay. okay. let me just keep going， 好，所以你注意，先贤们，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好像似乎已经不是在讲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刚刚讲说，当我们讲到这个上帝的律法或刻在人心中的上帝的道德律，其实我们已经在讲人论，上帝创造人，创造亚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改革中的先贤会否认亚当没有存在一种纯自然的状态，就是说他完全不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他们又否认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他有的这个公义、圣洁和知识是不是他的本性之一，或者不是上帝的形象之一，是外加诸给他的。当他堕落的时候，这个外加诸的 super 那个 donor superadditum 只是把他拿去，可是他的上帝的形象本身并没有受到破坏。改革中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改革中的认知是说，是的，当他堕落的时候，他的上帝的形象，人是不会失去上帝的形象，但是这个上帝的形象也遭到彻底的破坏，失去了原来的公义、圣洁和知识。OK， 这个公义、圣洁和知识是上帝透过圣灵赐给人的。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吹了一口气，那个人就变了有灵的活人。OK。上帝的形象的确是透过上帝的灵赐给人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如果人之所以是人，这个就是人的本性。但是改革中的神学家也会认知说，这也是一种恩赐，却是 concreatum， 与创造中一起附加在创造中，不是加诸在，就是说与创造一起的恩赐，是创造人的创造的一部分。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关于19.1的最后一句话，神又赋予亚当能力可以遵守这律法。我们不应该以为亚当是全然就是不依靠，没有任何上帝的恩典，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他心中，他就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顺服。如果他能够有能力顺服的话，是的，这是他本性之中就有上帝在创造里面就有赐给他的这个恩赐，但也是上帝的恩典，他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透过圣灵他才能够顺服。或者换另外一种概念，约翰欧文有一个很漂亮的概念，亚当的顺服是自然的顺服还是超自然的顺服？当他还没有犯罪，还没有堕落，他的人性还没有遭到破坏，他的上帝的形象还没有遭到破坏的时候，当他在如果他在伊甸园行出顺服，这个顺服是他自然的顺服，也就是说完全依靠他本性的顺服，还是超自然的顺服？ 超自然的顺服。 为什么你会说是超自然的顺服？ 因为有圣灵。OK。 我觉得。 其他人的想法呢？改革中，除约翰·欧文到巴文，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从某些程度来说，从某一个层面来说，这是他自然的顺服 ，OK。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是超自然的顺服。也就是说，亚当的本性就是可以接受与圣灵相交，而与圣灵相交，如果这是圣灵的话，就是超乎他的，不是在他的本性里面。”但是他的本性 ，he's designed， 上帝设计创造亚当，创造人，就是要与他有 communion， 而这个 communion 一定是超乎他的这个人的本性。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先贤们他们的神学里面会认知，不否认有恩典，但是也认知，如果亚当的顺服是必须他亲自，上帝赐给他能力。行出来的完全的顺服，这是他的顺服。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人，他是有上帝的形象在他里面的，上帝创造这个人或设计这个人，他的本性里面就有接受或者与超自然的圣灵相交的本性或者 capacity 能力。OK， 那我们会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稍微厘清一下，就是如果亚当要顺服的话，他也必须是，凭着信心信上帝的赐给他的命令，依靠圣灵所行出的顺服。那么亚当的顺服和我们的顺服有什么不一样？可是我们刚不是讲过，在某种程度，我们的至少改革中的先贤们不会否认亚当也需要恩典。当然，这个恩典不是关乎罪的恩典，但是恩典也，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恩典不一定是跟罪有关系。 一个是行为之约，一个是恩典。 Yeah, OK， 一个是行为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OK， 有没有人其他人有什么想法？耶稣是我们的中保 ，right？You know，interestingly， 很有趣的是，先贤们也会说，在堕落之前，在 pre-fall 就有一个中保。Bavent 的用词是我们现在的中保是那个叫我们与上帝和好的中保 ，the mediator of reconciliation， 和好的中保。Bavent 他会说，在伊甸园里面那个中保是。Mediator of Union， 联合的中保，而那中保是基督。Anyway， 这个又扯到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其实在行为之约里面，上帝与人立约总是会有一个中保，甚至在行为之约里面，神学家都认知有中保，仍然是基督。但是 ，OK， 这个 ，OK。我们刚刚大概检视一下，亚当也是需要，也是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的工作或者他的行为也不是纯然全的，就是靠着他的 bare nature 或者那个纯粹的本性，他也是有恩典的成分在里面，也是要依靠圣灵，但是他的依靠圣灵之顺服和我们依靠圣灵的顺服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什么？或者我们有什么是优于亚当的？ 我们有耶稣为我们代求， 所以我们就 不会失落。 Yep，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亚当没有这个 assurance， 亚当没有这个应许。 但我想问，如果说在创造的时候，亚当就他就已经被赋予。某种就是恩典嘛，他就 就是会必须可以接受圣灵的带领或是引导，所以他可以去顺服这个行为制约。 是， 所以是说在创造的时候，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恩典，没有办法有能力去顺服圣灵的带领。 有一群人什么意思？你可以再讲。我们现在讲的是亚当 ，right？ 当初亚当和夏娃，好了。然后呢？ 然后，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很像是说，好像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有些人他们可以顺服圣灵的带领，还是说这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是针对亚当。 哦，我大概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亚当会不顺服，是不是？ 前面有讲亚当他要可以顺服，就是神给予亚当有能力可以遵守这个律法。 对， 所以是不是就是说到，所以其实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恩典可以去遵守这个律法。 是的。 所以是不是那这个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吗？我可以理解说，所以是有一群人他们在被创造的时候就没有被赋予这样的能力可以遵守这样的律法，我可以这样说。 我了解。我们有谁生下来，就是说好，我们上帝，我们被造的时候有谁，我们一生下来就是遵守律法的？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厘清一点，就是说上帝的确有其拣选，他赐给有些人得救，有些人蒙恩得救，对不对？那有些人是没有蒙恩得救，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曾经一度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但是是在时空中具体的，在某一刻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叫我们能够信，叫我们能够称义，叫我们能够成圣，叫我们能够顺服， right？ 所以就这来讲，的确你要说有些人能顺服或不能够顺服，最终你可以追溯到上帝的在永恒之中的拣选和他的旨意，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实际具体的如何施展在人的生命之中，那对我们来讲谁会顺服或谁不会顺服，要去基于上帝的旨意来做这个判断，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上帝实际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辨认出来 ，right？ 这是不是你在问的问题？ 有一点 ，OK。廷芳、子恒，你们 OK 吗？OK， 所以19.1 花比较长的时间，主要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行为之约。子恒请说。 对，所以后来就是最后这个问题是说是超自然还是自然超自然，所以答案是什么？ 是的都是。 都是。 对。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说自然，用英文比较好，就是 nature 或者 natural， OK， 你的 nature 和什么是 natural to you， human nature 人的本性，我们讲就是说人的本性就是上帝的形象，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有这个上帝的形象在人的创造之中，其中就已经有恩典。而上帝创造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创造人或设计人就是要能够领受，好了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领受圣灵。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与他相交。以这个层面来说，你用一种方式来解释的话，就是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有超自然的成分在里面。我们本来就应该是透过圣灵与上帝相交的 ，OK， 但是人堕落以后失去了这个与上帝相交的这个成分， 所以人的本性遭到极大的破坏，而这个是由恩典来恢复的。那我们和亚当也一样，如果我们得救的人，其实是某些程度好像是恢复了我们原来的本性，就是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恢复了与上帝相交的能力， OK， 与他 union 和 communion 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的顺服，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行出顺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natural 本性自然的力量，一定是超自然的力量。但是我这边我们在讲的，我们在检视的就是，就算在人堕落之前，亚当的顺服也是如此，人的顺服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虽然亚当堕落之前与上帝相交的那个约的条件是行为之约，但是我们不应该看说这个行为之约是光光纯粹靠着他赤裸裸的行为所行出来的，连他所行出来的行为都有圣灵和恩典的成分在里面，帮助他可以行出这个行为。所以以这个来说的话，是的，他有他其本性，可是这本性是领受超自然的恩赐或者超自然的运作在他心中工作。或者说再用另外一种，人若没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他就是残缺不全的人。有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其实不是一个选项。哦、oh, good, good, good,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从 4.2,7.1,7.2 到 19.1,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而这上帝的形象是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赐给你的，在创造之中就赐给人的本性的，那我们真的应该说人的本性就应该是有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而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堕落之后失去了这个部分，可是人不知道，没有圣灵在其中工作的人其实就是残缺不全的人。这样讲有没有好像比较清楚一点？ OK， 这个我们之后会提到。今天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有一句话，他说律法是属灵的。以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能我们可以开始比较理解保罗为什么会说律法是属灵的。罗马书七章好像是14节。 OK， 19.1， Sorry， 我觉得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那所以之前就是有用那个，像我们之前在讲论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神人合作的那个部分，就是讲说100%的神跟100%的人，那也可以适用在这里嘛？就是说这个是100%的自然，也100%的超自然。 Oh, good. Okay, yes. 真 的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觉得可以用在这里。就连亚当的顺服，在他我们那时候讲说神人合作，不是讲称义 right， 是讲成圣的部分。那我们很清楚的讲，并不是说上帝做一部分我们做一部分的神人合作，而是我们认知，如果我们能够成圣，如果我们能够顺服，是因为上帝透过他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基本上更新了我们的本性，或者恢复了我们的本性，OK， 修补了我们的本性，让我们有能力可以行出善行，或者可以效法基督，可以成圣。而我们也认知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运行，叫我们立志行事，行出他预备要我们行的善行。是这个来讲，就是说那个行善的能力全然是出于上帝的，但是行出的那个行为却是我们的行为，是这么说。那要以这么来讲的话，是的，当这边讲说上帝也赐予亚当能力可以顺服，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是的，亚当必须是那个顺服必须是完全他亲自的行为，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行为看成说他的这个能力的来源完全是出于亚当他自己。他之所以能够顺服，跟圣灵绝对有关系，跟上帝的恩典绝对有关系。 但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我再讲一次，这个恩赐和这个 indwelling of the spirit， 在圣灵在他心中的内住，不像我们一样，他有可能会失去，他也的确最终是失去了，但是我们不会失去。Okay. 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是 ，OK， 好 ，OK。 那我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亚当有可能会失去圣灵的内住，那耶稣他有可能会失去圣灵的内住吗？ 哦、第一个亚当，他不只是可能失去圣灵的内住，他的确失去了圣灵的内住。OK, right? 这个因为他犯罪了嘛，他堕落，因为堕落的定义就是他没有倚靠圣灵，他没有顺服。OK, 那第二个亚当是不是有可能失去圣灵的内住呢？颜真，你说不可能。OK, 所以从上面来，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 ，right？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如果记得没错。但是重量的问题是，这个领受圣灵没有限量，是不是有可能失去？其实你要问的问题，亚当为什么会失去圣灵的内住？ 是因为他被约，可是耶稣不可能会被约。 Yeah, 所以你可以从几个层面看来 ，OK， 圣灵不外乎就是基督的灵，但是他既然成为道成了肉身，他既然真实了成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人的话，哦，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的概念，他必然是有圣灵的内住 ，right？ 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要有圣灵的内住。Good， 那么亚当可以失去，那第二个亚当有没有可能失去？从几个层面看来。第一个他不可能失去，因为这不是在他父的旨意之内大概，但是我们讲说，我们光讲说一个人可不可能顺服或有可不可能有圣灵是诉诸到上帝的旨意，这太抽象，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第二个他可不可能犯罪，如果他犯罪，因为亚当会失去圣灵的原因是因为他犯罪，他靠着自己的意志犯了罪 OK， 但是基督他可不可能犯罪？我们的 doctrine 是什么？基督不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什么？ 不可能犯罪。 不可能犯罪。Impeccability，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义，是很多现在基督教基督徒已经不再持守的，甚至有些所谓的保守的福音派神学家认为这个教义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不可能犯罪。当然，这个与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之中联合有关系，这与他父的旨意有关系。这个也与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有关系。Anyway， 所以我们从几个角度可以来说，基督他是不可能失去圣灵的，就像他不可能犯罪，因为他不可能犯罪。OK， 仁光，你们那边 OK 吗？仙儿，你们 OK 吗？ 我还在努力。 OK， 好。已经快一个小时了，我们再十分钟好了。我们就看一下，19:2和到19:4。这边应该很快，我主要是要讲 19:1， 因为我自己很我觉得那个 19:1 其实有很多议题是可以讨论。如果这个刻在他心中的律法是道德律的话，那这道德律必然就是反映上帝的本性。OK， 我们刚在19:1的教材里面有提到，你要怎么分道德律和恩典之约之间的关系，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道德律反映上帝的本性，上帝他是谁，所以他反映他本性的那个道德律刻在人的心上，但是行为之约或者上帝与人立约却是反映上帝的旨意或者 the will of God， 他可以立约也可以不立约，但是他立意，他定义要与人立约。 OK， 19.2， 凡依上帝本性的道德律是公义或 righteousness 的完美之准则。我觉得中文的新译版的翻译并不是完美法则，是关乎公义的完美法则。与其说关乎公义的完美法则，其实这个道德律就是定义何为公义，何为 righteousness。 OK， 因此当亚当堕落之后，犯罪之后，他仍然有其规范，他不可能失去他的有效的效用。 OK， 刻在人心板上的这个律法之后，在人犯罪之后，上帝用他的手指刻在石板上面，写下来颁布给他的子民。十诫就是道德律的总纲。OK， 如果你要看先贤们，改革中的先贤们如何理解十诫就是道德律的总纲，最好的阐述就是我们的大要理问答第93条到148条。每一条阐述，他先告诉你我们怎么读十诫，然后每一条都阐述十诫直接命令的是什么，直接禁止的是什么。非常值得看。OK。对改革中来说，这个很重要。守上帝的律法，首要是关乎爱。我们觉得守律法就是哦，就是行为要做出来，律法主义等等。但是守上帝的律法，首要是关乎爱。先贤们，尤其改革中的传统，当讲到信望爱这三个神学美德的时候，当他们在解释爱的时候，总是一次又一次使用十诫来解释什么是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这么说。Right? 当有人来问他说什么是最大的律法，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以及爱人如己，这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我们的主在讲什么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讲十诫。这边讲到十诫的前四诫是关乎规范，告诉人要如何爱上帝。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想法，我凭着自己的，上帝告诉我们，本来是刻在我们心板上，但是人堕落之后又刻在石板上，赐下律法告诉我们要怎么爱上帝。然后第五到第十诫告诉我们该如何彼此相爱，该如何爱邻舍，该如何爱人。这就是律法的总纲，是爱。 OK， 而这就是人的本分，因为这个本来是刻在人的心上。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爱上帝和爱邻舍。 19.2 基本上就是讲这个，有没有问题？ OK， 19.3 和 19.4 就讲到在旧约里面也有其他的一些律例和法则，这些律例和法则是为礼仪律，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关乎敬拜和你注意道德的规范。为什么这边会讲到道德，不是只是人如何敬拜吗？我们先看一下关于敬拜的 首要，当然就是关于以色列人的献祭，这些外在的形式，这些外在的献祭都教导属灵的原则，都有其内在的或者内涵的属灵的原则，总是指向和预表基督。也就是说献祭的本身它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教导你，不是献祭本身就可以赎罪。公羊公牛的血怎么能够赎罪？ OK， 希伯来书九章，希伯来书十章，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这一切献祭的都是影子，指向的那个实体是基督。OK， 但是比较有这个比较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礼仪祭关于献祭这些，但是先贤们也认知有一些这些的礼仪祭礼仪律是关乎道德的。OK， 借着外在的规范教导人如何分别为圣，做上帝的子民。 食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OK， 这些东西，这些规范，并不是它规范的本身就有其一定的洁净或不洁净。或者中国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比较想说，哦，你看那个旧约里面上帝是多么有智慧，有些东西它本身就是很肮脏，你吃了就比较容易得癌症或什么，所以你看上帝的智慧叫我们就，或者那个血本身就是很肮脏的东西，所以不能吃。但是先贤们认知，不是因为这些规范的本身就有其一定的效力，而是他总是在教导你一些关于，特别是关于分别为圣做上帝子民。什么是分别为圣做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指定了一些记号，就如他当时指定了一棵树，也许是榴莲树，说这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那棵树它可以是芭乐树，可以是苹果树，可以是任何树，不是那个树的果子本身有其效用。那譬如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也是这样子，并不是那些东西本身就一定有毒或者肮脏，而是上帝指定说，为了要你们分别为圣，给你们做记号，教导你们，你们是上帝的儿女，应该和世人有其分别。所以这些是外在的形式或外在的规范，可是还是要教导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上帝的儿女是分别为圣，与世界不一样的。 OK， 这些功能到新约时代都已经废止了。废止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教导预表的对象，那个基督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成全一切的律法。 OK，那还有另外一种律，在 19.4 律法，就是关于如何治国，这司法律或者 judicial laws， 如何以色列国他应该要如何治理以色列的人民等等。 OK， 这一类的律例，譬如说有一些，就是说以色列的国民应当如何行。譬如说你建一个房屋的时候，你的那个屋顶一定要有栏杆，恐怕以后有人从屋顶上掉下去，那个罪孽就怪在你的身上。这一类的规范现在也没有其效用。或者说在以色列国当时行奸淫的人就一定是要处死刑，用石头打死。那这些规范对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意义，如果仍然有意义的话，这些规范中所包含的公义的原则，这些是不会变的。 OK， 譬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边讲到说上帝说你不可拢住那个在禾场上牛的口。上帝真的是在乎牛吗？不是，他用来讲的是什么？是讲那个传道人应该要得到攻击，这样子。OK， OK， 我到最后那个教材最后一条会提到这一点，因为现在也许你们听过一个字眼叫 theonomy， 中文好像叫做神国制吗？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会认为说，我们应该还是用旧约上帝的律法来治理现在的国家或社会。同性恋的就必须用石头打死，犯奸淫的也必须致死等等等等。你懂我的意思？就是这些律法他们认为现在仍然应该实行在当下的社会之中，就算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新约时候已经到来了，但我们应该认知上帝的国的确在世上，但是上帝的国现在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是新以色列国，是属灵的国。这些司法的律我们不应该期待会要再 revive， 重新叫他们施行在旧约的律法直接施行在当今的社会或国家之中。 OK， 我们现在受的是属灵的规范，而属灵的规范其实那个标准应该是更高，之后会提到。 OK， 那现在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要回到旧约的礼仪例 里面，觉得如果我们多行这些，多多什么多多益善，是不是？譬如说吹那个号角，或者去住帐篷，好像现在有教会要住帐篷 ，I don't know。Anyway， 如果你要坚持，就认为说，以色列人行这些守这些律法，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行。其实你在做的就是否认基督的工作，你就是否定基督工作之完备和他已经成就所有这些礼仪律本来应该指向的那一位基督徒。如果你要坚守坚持，现在应该我们还要重新恢复旧约时代的司法律的话，那你的问题就是你有一个过分发达的末世论。新天新地，上帝的律法的确之后会全然的展现在地上，可是不是现在，也不是靠着我们现在执行，是那时候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会要他会要执行审判，他的公义会要遍布全地。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觉得需要回到旧约以色列国时代的律法，然后重新将上帝的国度呈现在地上，现在在我们的主再来之前，那个你神学上的问题就是所谓过度发达的末世论，想要靠你的行为把末世过度发达，就是预先把它引进，那是不可能的事。Anyway， 我感谢大家的参与。也许我不知道这种线上一个小时这样上课，我觉得有点，我不知道。OK，Anyway，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或者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也许分享一下。明天不会有实体敬拜，所以也可以 ，I don't know， 要彼此交通嘛。以琳姐，你今天好吗？ OK， 没问题。 OK， 你在台北 OK 吗？嗯、 OK OK。 你家里食物够吃吗？ 有去采买。 哦、oh, ，有排队吗？ 我前几天就去买。 哦、oh, ，OK， good。 对。 OK。其他人呢？严哲，你在讲话吗？没有。 我想问，就是什么叫上帝把律法刻在我的心上？ 刻在你的心上，还是刻在人的心上？ 刻在人的心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诫，先贤们，譬如说 Lightfoot， 一个在西米信仰告白制定的那个会议中一个很重量级旧约希伯来文的专家，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还会用他的注释书。他用的言语是什么？他用的言语就是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的那个知识公义和圣洁，他的上帝刻在他心中的律法，他原来的那个知识，他说他的那个刻在他心上律法，亚当理解的远比我们现在，如果摩西的那个石板呈现在我们眼前，远比我们眼见看到那更要清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这个道德律后来是刻在那个十诫的石板上面，或者现在是透过圣经传递给我们，我们可以理解就是那个十诫是讲什么。先贤们会认为刻在亚当心上的那个上帝的律例，就是我们现在接受的十诫为其总纲的那个律例，对亚当来说清楚度比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十诫还要清楚。这个就是何为上帝刻在人心上的那个律例，就是当人没有受到罪的影响，没有受到罪的腐败破坏，或者上帝创造人一切甚好的那个状况的时候，亚当看到一个动物就可以分别其类给它命名，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命名所有的动物。 那个的智慧，那个的领悟是那个和圣灵相交的程度是也许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 right 这个就是当上帝将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上，人知道和上帝的本性，人知道已经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人已经知道何为顺服上帝，人已经知道该如何爱上帝，人已经知道该如何爱邻舍。Okay. 这样我回答你的问题吗？律法刻在人的心上，对。就像我们现在也知道啊，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知道 right? 但是有圣灵工作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知道了很残缺很懵懵懂懂，我们的顺服是非常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OK， 今天比较特别一天，所以I don't know， 我希望大家都有平安。我觉得今天其实蛮特别的，我知道大家心中会有，我和小玉在开车的时候才接到那个，就是今天升到第三级。我们是到台北的路上，所以我们都会觉得是很哇，怎么会这样子？但是So pray 祷告 ，right？ 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可以做 ，we gotta pray， 然后为自己祷告，为明天明天我们还是会有线上的线上直播，11点开始，所以为。会参与线上直播的五位同工们祷告，我博瑞吴大哥以琳姐还有Daniel， 明天是 Daniel 讲道 OK， 为你们自己祷告，为台湾祷告 OK， 好如果没有问题我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用这样的方法，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使用恩典的媒介，但是却使用的也是非常的不好，就求你补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也求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讨论的能够给我们的心中带来安慰，带来鼓励，也叫我们越加认知你创造我们是何等的人，你在新创造之中又修复我们，叫赐给我们新生命，叫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我也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都能够有好的休息，我也求你赐给尤其在这段时间特别施恩怜悯我们，特别也趁这段机会叫我们真的能够迫切的祷告，能够悔改，能够为彼此代求，为我们的国家代求，为我们的教会代求。我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谢谢大家。